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咧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上一集咧，我哋就介绍华裔诗人李立洋嘅作品，今集就继续噶。 系啊，咁上一集我哋听到个李立洋咧，就系一个典型嘅为移民啊，为呢个新移民去美国嘅呢啲华人咧吓所发言啦，或者系以佢父亲嘅角色去讲述一段历史吓。咁但系咧，今集我拣嘅诗咧就几乎全部咧系同佢个仔有关嘅。 哦，就唔系爸爸啦。 系啦，从爸爸转向仔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唔同。佢讲紧嘅咧就系一个人嘅普遍状况，吓讲紧一个人佢自己咧都系从仔到父亲嘅角色转换，因为佢个仔嘅出现，咁其实佢好多诗咧都系写佢个仔同佢嘅太太嘅，吓都非常之感人嘅。尤其咧，其实有一首诗因为太长冇法子介绍，就系呢本佢嘅中译诗集咧嘅名同题嘅作品叫《在我爱你的这座城》。咁在我爱你的这座城嗰首诗咧，佢入边咧就讲咗喺呢座城入边有好多好多嘅人，流亡嘅人啊，或者被遗弃嘅人，或者被人误解嘅人等等，被伤害嘅人。但系咧就喺呢座城咧，就我爱咗你，爱上咗你咁样嘅一首好好嘅情诗吓。咁跟住咧，我要介绍几首诗咧，我自己就好感同身受嘅，因为自己咧都经历过同样嘅事情。首先系一个故事。 一个故事，李立洋。那个男人沮丧，因为要求他讲故事，他一个也想不起来。他五岁的儿子坐在他怀里等待。不要同样的故事，爸爸，讲个新的。那个男人搔头找耳，无可奈何。在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里的一间堆满书籍的房间里，他一个故事也不能忆起，而很快他想到，这男孩将放弃他对父亲的期望。这男人已生活在未来，他看见男孩将离去的那一天。别走，听我讲鳄鱼的故事，再听一片天使的故事。你爱听蜘蛛的故事，那只蜘蛛使你大笑，让我讲这个。然而那个男孩已在收拾他的衬衫，他在找他的钥匙。难道你是个神仙？那个男人大声喊道，以致我坐在你面前默默无言。难道我是个神，以致我应从不令人失望？可是这会儿男孩在跟前，求求你爸爸讲个故事好吗？这是一个情感的而不是逻辑的方程，一个尘世的而不是天堂的等式。他断言，一个孩子的恳求和一个父亲的慈爱合计将达无声无息。 一个故事，咁就系李立洋嘅作品。 一个故事讲述嘅一种困境咧，我都经历过啊。因为我仔咧都系好似呢首诗入边嘅儿子咁样啊，五岁大，不断咁要你讲故事啊，永远佢都唔会满足嘅，永远都会觉得你嘅故事仲未讲完，要你讲长啲啦，讲多一个啦，或者系有时你话我真系唔识讲啦，佢话咁你讲翻上次同一个啦咁样。咁李立洋都系啦，佢话佢坐喺一个装满书籍嘅房间入。咁佢自己亦都系一个作家，一个诗人，但系佢竟然一个故事都讲唔出嚟。喺嗰个时候，点解呢？点解会咁样呢？而系因为咧，佢突然间谂到一样嘅悲哀嘅事情。佢话将来总有一日咧，就系轮到佢求佢个仔听佢讲故事。佢话：你听我讲鳄鱼故事啦，你中意听个蜘蛛嘅故事，我同你讲多次啦。但系个仔已经离开佢啦。呢种咧，呢种心态咧，一般系妈妈先有嘅，爸爸咧，就算有咧，都会。即系收埋喺个心入边，但系就真系必须，你好爱佢， 啊，你样样嘢都满足佢，但系将来冇一个命令系佢一定冇嘢可以保证，佢一定会回报俾你噶嘛。所以每个父母咧，其实喺一开始咁样做嘅时候，已经系好有牺牲精神噶啦。 系 咁入边咧，好感人嘅咧，就系话虽然佢讲唔出，佢突然间陷入咗一种失语嘅状态，突然间佢话其实呢种宁静都好好。佢話呢種安靜，因為佢話咧呢個係一個塵世而唔係天堂嘅等式嘅。佢用咗等式呢樣嘢，等式即係話其實就我頭先講嗰種回報唔係必然嘅，但係呢一刻呢、這個小孩嘅懇求同埋佢嘅慈愛嘅父親嘅慈愛咧，嚟達到嗰種寂靜咧，已經係一種回報。喺嗰一剎那，我同你哋兩個。哎，盡在不言中啊！你同你嘅仔 係哇，咁快就已經諗到，哎，遲啲就應該冇乜機會再聽我講故仔啦。 好傷感嘅呢樣嘢，係啊。 好，跟住我哋要聽晚安。 晚安，李立陽。你停止了低語，已經入睡。我繼續聆聽。窗外苹果落到草坪上的响声，早些时候我们试图猜测秋天的每一个时刻，但两人既没继续那个希望的小游戏，也没长时间地恐惧。这会儿你依偎在我怀里的体重就像……我想说的是什么都不像，毫无疑问地属于人类，是我儿子的重量。但事实上你纯粹沉甸甸，一种负重，类似一袋粮食。你的身子给我的身子带来疼痛，你的肩膀、膝盖、爪部、双手粗笨软如熟透的水果。而且无论我俩之间存在什么实际的和谐，都不是轻而易举的结果，而是我们的勤奋所获。我回想一个遥远的花开的季节，我为了爱爬到屋顶的边缘去抠聚满花瓣的树枝，那根树枝折断了，我大叫一声，从空中与花朵一同跌落。我的父亲大声呼喊我的名字，跑出来发现我四肢伏地，眼花缭乱，手中紧握给他的压碎了的礼物，我用血糊糊的拳头塞给他。现在他沉陷在我俩之下，同时我们无声地朝他落去。我俩的身子挤在你狭窄的床上，我的胳膊和腿变麻，你的身躯夹在墙与我之间，你不舒适地睡着。虽然你感到安慰，因为我在你身旁，因为有些夜晚你哭着要我陪你，而这些夜晚你得忍受。你如此年幼，从哪儿学会付出这样的牺牲？这会儿我不再听见苹果落地，然而他们的离去不可思议，毫不间断，虽然不声不响，不生硬地宣布他们的重力。看，夜无底，我们的下沉无止境。我们相互承受，为的是能够和彼此待一会儿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晚安，李立洋的作品。 嗱，晚安就系其实延续紧头先嗰首诗嘅吓，又系讲故事啦。夜晚咧，其实凑细路仔瞓嘅时候咧，会讲故事啦，会倾偈啦。随住个仔大个咧，佢会同你倾下心事啦，即系都系好短暂嘅呢段时间。佢再大啲就唔会同你讲噶啦呢啲嘢， 房门都闩晒。 系啊，所以咧佢呢度就讲紧咧，啊，佢哋两个咧就系喺度慢慢进入夜晚嘅时刻。咁呢个父亲咧开始谂，但佢突然间又会谂到咧，啊，佢嘅父亲系点样对佢嘅？当年佢哋两个点样？呢三个人点样达到一种和谐？吓，佢话佢突然间出现咧，佢父亲嘅灵魂啊，佢好似陷落嚟咁样喺天上面降落嚟嘅时候，咁，我哋咧都向佢落去，咁佢就 插入咗一個回憶，就係佢自己咧，佢細個嘅時候咧就爬上樹咧，想摘一朵花送俾佢爸爸做禮物，但係跌落嚟嘅時候咧，隻手跌到係就係血血糊糊的拳頭啊。 嗯， 咁佢將呢個咧，佢同佢父親嘅愛嗰一刻，同埋佢依家同佢嘅仔嘅愛嗰一刻擺埋一齊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寫到出一樣嘢咧，就係愛係非常之沉重嘅，有一種重力。佢話呢個時候我不再聽見蘋果落地，其實咁呼應緊呢個萬有引力嗰個故事啊嘛。嗰、那個重力不斷咁拉住我哋下沉嚇，呢、種重力可能係愛，可能係每個人都唔可以逃避嘅命運。但係咧，我哋佢話最後一句，佢話我哋互相承受，係為咗能夠同彼此待一會兒啊。 嚇， 我哋兩個咧一齊去抗衡呢種重力。是为了我们在这个这么即是永恒的时空里面呢，有那一段瞬间是我们一起共在的。 是我就在他即是暗个仔仔睡觉的时候而想到的这一首诗。 其实我想呢，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我自己成日都是即是在意识模糊的时候呢就开始乱咁諗嘢。但是乱咁諗嘢往往是想到一些呢最重要的嘢。 是入面有三个人物啦，有两个父亲两个儿子添。 你在你清醒的时候呢，你是有些刻意不忍心去想这些嘢的。将来其实有时你会想，哦，总有一人我会死去，咁冇咗我嘅仔会点呢？咁有时你又会觉得，哦，咁佢又会成为一个父亲，佢有佢嘅儿子，咁呢种爱系咁样传递落去。 系好，跟住我哋要听你必须歌唱， 你必须歌唱，李立洋。他在父親的懷裡唱歌，他的歌兒吹著父親入眠，同時他看見那張突然變得陌生、消瘦若陰影的臉龐上，時間消逝，嚴酷的時間，甜美的時間，因為他的父親要求，所以他歌唱，因為他們完全迷失了，否則在完美的中午，他俩现在如此亲近，将如何相互寻觅？他们如此亲密和迷茫，他的声音立于窗口，四处回响。死亡是巨人，啊，他将怎样找到他的父亲？他们如此亲昵，死亡是一位客人，他从哪个门进来？所有白天的门都关着。他必须离开这些时辰，那座房子和他父亲入睡时松散开的四肢，承担责任去学会懂得，你必须唱歌才能被找到，被找到时你必须歌唱。 必须歌唱，咁就系李立洋嘅作品。 系啦，呢首诗咧，仲系讲紧父亲与儿子吓，但系咧呢首诗你会唔清晰，到底嗰个他系指啊佢嘅仔李立洋嘅仔咧，定系指紧李立洋佢自己呢？因为佢自己都佢呢首诗本身就刻意去模糊呢种界限啊。佢讲紧佢抱住个仔嘅时候，个仔咧喺佢怀入边唱歌，但系反过嚟咧系佢嘅歌令父亲入眠。吓呢度就好吊诡啦，可能你又会谂到，可能佢父亲临终嘅时候，佢安慰佢父亲吓、啊，所谓入眠咧，就好似系送紧佢啊，行进入呢个永恒嘅睡眠，即系死亡入边去咁、样，所以一首爱歌嚟嘅吓，所以佢话啊，死亡系一个巨人啊，咁既然系咁样，我点样可以揾翻我嘅父亲呢？或者我个仔又点样揾到我呢？咁我谂翻起咧，有一次我仔四岁嘅时候。就佢好犹豫咁样问我，佢话啊，爸爸，我哋死咗之后有冇可能见翻嘅？啊，你佢话咁你仲认唔认到我噶？如果嗰阵时，即系嗰阵时，我个心真系有心痛啦，真系好心痛。一个小朋友谂咁样谂，因为你冇办法去解答佢呢个问题噶嘛。吓、啊，就同呢首诗咁样，但系呢首诗咧，佢入边提到最后一样嘢，佢就话你必须歌唱才能被找到。就好似捉迷藏咁样。有个小朋友唱起歌嚟，佢系为咗俾人揾到佢， 呢、这个喺下一首仲会讲到呢样嘢吓。但系咧，呢、这个你必须歌唱咧，放喺一个诗人嘅领域入边，就系话你必须去写诗，你必须去记低呢一切，就系、是、为咗承诺我哋将来咧同我哋嘅亲人嘅灵魂咧有相会嘅一日。 系我有个承诺喺里面啦，吓你必须歌唱。最后我哋要听《我在这儿》。 我在这儿，李立洋。我等候，我不走，他会来。他每天在校园边等候我。我等待，而等待使我熬得单薄。随着行李与时间的推移，我变得笨拙。他会来，虽然他可能永远不来。他画了一支箭，射入一颗心，作为他的名字。在这人生中，这便是你必须如何等候，超越绝望，心变为化石，分秒融为液体，双脚变成石头。我知道一个男孩在他父亲回家之前一秒钟睡着了，他的名字像一块含片渐渐薄在他父亲的舌尖。我听说过有些囚犯在营救到来前一分钟死去了，这样的等候与希望毫不相干，与内心更无关系。这等候仅仅是灵魂的向往形式，如此等待是难以忍受的。然而我等候，因为这是我所剩下的唯一可行方式。虽然多年前我便停止了等候，我继续等待，甚至现在。他来时，死亡使他变得庞大，也使他变得像雨一样渺小而多。是他安息日时穿的皮鞋，我每个星期六将它们擦得漆黑晶亮，像坚硬的盔甲。是他让我坐在椅子上，垫着两本字典，让我读一本旧书，关于古老的和可怕的故事，同时口中吸着他剥给我的奶油糖，他称这为甜蜜的学习。甚至此刻仍然没人来，虽然我感觉到他纯真的逼近，也许他迷路了，如此孤独的他已不再感到孤单。也许他在等候我，也许他怕自己被忘却，就像我被忘记了一样。正如我们其中每一个童年玩游戏时大喊，虽然没人听见，我在这儿。 是啦，我在这儿呢，这首诗呢，你读到最后呢，你才会知道其实我在这儿呢就是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捉迷藏的时候，玩捉迷藏的时候，其实最担心那个不是去找人那个，是最后被找到那个。尤其小朋友找下找下，你就会觉得咦死啦，他会不会找我不到跟着走了的。咁咪留低我一个人喺度，虽然我好成功咁样匿埋咗，但係结果呢就变咗呢我系一个被遗弃嘅人。咁我都揀呢首诗呢都系因为我最近呢有同我小朋友玩捉迷藏。佢系好搞笑嘅。其实我只不过系几秒钟或者炸地搵佢唔到。佢就会话你试下搵下边度啦咁样嗌嘅话。你试下搵下我间房，你试下去厨房搵下啦，你咁准㗎咁样。因为其实佢好希望被搵到。就像呢首诗咁样。佢一开始讲紧佢同一个他，嗰个他呢可能佢个仔，可能系一个呢佢虚构嘅一个出嚟同佢对话嘅人，佢喺度等紧佢个仔放学，嘅时候呢，咦有一个人过嚟同我讲嘢，过嚟同我交流，点样即系人生入边嘅等待系点样呢？跟住佢举咗两个例子，一个例子佢话一个男孩喺佢爸爸翻屋企前一秒瞓着咗，于是嗰个男孩嘅名咧就好似一片含片，呢个比喻非常之细微，即系好似我哋喉咙痛咁样含一片含片，佢话好似一片含片慢慢 搏在他父亲嘅舌尖啊！即系个爸爸哦，可能翻一日工，好辛苦，翻到屋企准备入屋之前咧，好兴奋就想嗌个仔嘅名。咦，一入到去发现，跟住佢老婆同佢讲：，嘘，瞓着咗啊！呢种经验我都有啦吓。咁你嗰个呼之欲出嘅名字就吞翻入去，其实又甜蜜又遗憾吓。咁后边佢又另一个更极端嘅就话，有啲囚犯咧。在营救到来前一分钟死去，这个集中营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、虽然、胜利了，但是你已经支持不到胜利那一刻了。最后呢他就会、从这里开始写入去死亡这件事、他说很多年前我停止了等待，但我现在继续等待。为什么呢？他停止等待的时候呢，可能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。但现在他继续等待呢，就是因为呢、他有他的儿子的出现、可能是这样东西，也可能是他自己信念的改变、死亡他一定会来。我就可以做的呢，就是每日呢就将他穿的皮鞋擦干，擦得很漂亮、样，就是一种准备，一种对死亡的来临的准备。跟着呢他还刺入了一个那个摊呢，突然间又变成了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呢一边要他背书一边读书、很可能是教他中文，因为他在美国、用两部字典给他读一本旧书，那本旧书可能是文言文的。跟着一边呢就喂糖给他吃，跟着称之为呢甜蜜的学习。即这一下呢前面这么凄酸讲的死亡的时候，突然又来了一个这样的回顾呢，令人就觉得更加百感交集。那最后呢他说，其实可能那个他，可能我的父亲或者是我的孩子，他在等着我的时候，他都在大声地喊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、快点来找我吧。 是，其实李立洋的诗，即譬如我们由上集到今集见他，可能是个写作那个即启发他的对象就不同了，爸爸变了做仔仔，但其他的写作的技巧又不觉得有很大的分别。 是啊，他的技巧呢有一样东西很明显的，他很细腻地写一些细节，从细节呢去铺述呢一个大的历史的阴影在后面。那个大的历史阴影他从来不用挑明他的。但这些细节呢已经令你感觉到那种压力在这 里。是。那我们一连两集就介绍了李立洋的作品。我希望之后可以继续见到他的新作。 是啊，其实呢他除了这本诗集呢，这本中文诗集叫、在我爱你的这座城之外呢，他还有一本很出名的散文。那本散文呢是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，叫做带翼的种子怀念。咁呢係用散文诗嘅方式写嘅回忆录、都出咗中文版，都译得非常之好嘅。 係、而我哋今次介绍嘅呢本诗集呢，佢就有中英对照嘅。 係呀、其实一对照你会就会睇到其实嗰个译者嘅水平其实真係译得好好。 好，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